经过增添岁月的骄傲。

的红脸蛋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的爱着你，你爱我的妻哟。 Oh,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你深情地来，

海长一